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30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5，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劳动者之歌，五一假期那些仍然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劳动者为劳动节做出最好注解。 国家旅游局预测小长假期间旅游市场将接待1亿3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1%。 系列报道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播出，阿里巴巴用技术打造网上丝绸之路。 环保部督查发现京津冀近70%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将加强与刑事司法联动。 人社部表示将大力打击医保欺诈骗保的行为，完善医保定点机构的管理和退出机制。 五月三大电信运营商开始新一轮提速降费。 特别策划天下英才播出，第一位泥石流院士崔鹏。 韩国首尔举行反萨德烛光集会。 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明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属于劳动者自己的节日。实际上即使是这样的节日，很多劳动者为了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人民健康和安全，舍小家为大家，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无私奉献着。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体会这份温暖和感动。请听央广记者刘涛、王延新，安徽台记者蔡威，山东台记者姜文超的报道。 这个假期，山东大岭隧道施工现场工程车辆来来往往，就像往常一样繁忙。为了确保项目今年年底如期通车，大岭隧道自2015年开工以来，一直采取24小时歇人不歇马的方式进行。刘金满是大岭隧道2寸工班的班长，他告诉记者，已经7年没有回家。 也是念叨，把家里老婆孩子都死到家里去了，就和不管不问一样了。实际上也挺想家的。 虽然想家，但刘金满说，只要想到城市因为自己的劳动变得更美好，便发自心底的自豪。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荒山嘛，这地方。现在一看，隧道基本上快打透了。每当干完这一个工程，觉得走的时候是我没干的这个。心情还比较好的。 在陕西西安北郊的西城高铁建设工地上，同样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建设者们为了西城高铁按时完工，放弃了节假日的休息，向着通车全力冲刺。 轨距好，高程 在两条铁轨之间，中铁七局西安公司西城项目部的技术员王贝贝正半蹲着，用手中的电子倒尺测量着轨道的轨距、水平、高低、轨向等指标。他说，轨距的误差只允许正负1毫米，这就是高铁的标准。 因为咱们客专运行的速度是250公里每小时，如果一个头发丝的一个误差的话，它对车轮产生的冲击力就会达到8吨的左右。所以说，为了咱们这个列车运行的安全，对轨道的整个的施工验收都要严格把控的。 记者在正在建设的北京7号线东延线的窦各庄站看到，由于紧邻居民小区，且车站建成位置位于浅水层，施工具有一定难度。正在现场办公的承建此项目的北京城乡建设集团7号线东延01标段项目总工赵福壮表示， 我们这个要在年底之前要完成主体结构的封顶，现在雾霾天儿，包括那重大一些活动都要求停工，所以今年我们这工期还是比较紧的。我们这基本上就是没有节假日，没有什么白天晚上，只要有条件我就得干。 正在现场工作的钢筋工杨子亮告诉记者，他和工友们每天要完成50米的钢筋绑扎工作，大约有1000多个绑扎点，其中的主体钢筋重量将近5吨，自开工以来还没有休息过。 我一天就是50米嘛，哥几个就是都努力一点呗。 5号学尺，读数是0.8。 清晨，水文观测员韩伟沿着长长的阶梯来到姑溪河边，俯下身子仔细地观察水尺上的读数。不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早晚8点的水文作业雷打不动，每一个数据都来不得半点差错。 仪器传输或者仪器采集肯定会有一些小的弊端，所以我们人工和遥测也有经常起到一个互相效合的作用。 韩伟工作的安徽马鞍山当涂县水文站是国家重要水文站之一。五月起，长江流域进入汛期，对水文工作人员来说，也意味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们既要增加测流频率，还要确保下辖的水位站和雨量站的设备安全。多年来， 水文工作人员不辞辛苦把脉江河，水涨水落牵动着他们的每一根神经。 防汛的时候需要24小时值班，然后遇到大暴雨的时候需要每天连续的测流，会经常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就不方便回家。 早上7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负一楼的放射科和共振科86岁高龄的李淑新教授拿着影像片为患者耐心解释，有病变的地方李淑新会画上一个一个的圈。作为河南省医学影像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李淑新已经声名在外，即使已经从医60多年，他也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我在这儿做这个工作的话，我就感觉就是说我这人还有用，这种东西是对我来说的话呢，已经成为一个生活里的一个慰藉。 国家旅游局发布五一小长假旅游市场预测，预计小长假期间旅游市场将接待1.3亿人次，同比增长11%，国内旅游收入将达780亿元，同比增长13%。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中国旅游研究院二季度居民出游意愿调查显示，五一小长假及5月份期间，超过50%的人有外出旅游意愿，居民出游以近郊游为主，其次是跨省游。自然风景区、名胜古迹、古迹公园、现代主题公园是游客最感兴趣的地方，有近40%的游客选择自驾出游。为了应对人流高峰，各个热门景区早早做好应对准备。敦煌莫高窟每天发售6000张门票，严格执行网上预约制。莫高窟开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平提醒，莫高窟、鸣沙山等景区5月1号前后执行不同的票价机制。 莫高窟淡季票价到4月30号为止是100元，5月1号呢就是旺季票价，就是200元的门票。 安徽黄山风景区实行分片管理，修订了汤口交通分流方案，高速口交通管理转盘建成。黄山风景区党工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张天天， 通过在换乘中心、索道下站等一些游客集散地的电子大屏来实时公布天气预报、进山游客数量和温馨提示。 泰山景区将延长旅游大巴的服务时间，接送游客上下山。景区管委会宣传办公室副主任马玉飞说， 增加了专线旅游车的频次，增加了24个临时售票窗口，我们也推出了身份证刷证进山。 国家旅游局提示游客要规划好行程安排和出行路线，尽量选择错峰出行，做到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国家旅游局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通了12301旅游服务热线，全天候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投诉、举报等服务。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依托大数据、智慧物流等现代互联网技术，阿里巴巴正在为全球中小企业打造一条网上丝绸之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更好惠及当地民众。央广记者李佳、刘慧民报道。 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近日宣布，海外买家数量已累计突破1亿。这个被卖家们称为国际版淘宝的跨境电商平台，正在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登上世界经济的舞台。小蚁科技是一家做智能影像硬件的企业，在入驻全球速卖通后，不到1年时间就打开了国际市场。小蚁科技副总裁何超说，平台能够让他们专心做产品， 把我们的产品的定义做好，让它能够更国际化，规格做好，对吧？吸引更多的这个海外高端用户，然后品质控制好，其他东西那就交在这个平台上来做。 目前，全球速卖通的用户遍及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把中国的产品卖出去，这只是阿里巴巴计划中的第一步。其真正的构想是搭建一个全球中小企业自由贸易的平台，这就是去年被写进 G20 杭州峰会公报的 EWTP。 阿里巴巴集团 EWTP 项目总负责人宋军涛， 国家在海外的建设可能侧重于是一条物理之路，但是阿里巴巴呢会充分利用我们互联网的优势、大数据的优势，建设一条数字之路，为中小企业走向全球化提供一个渠道。 今年3月，阿里巴巴与马来西亚达成深度合作，将在当地打造中国境外首个服务于 EWTP 的国际超级物流枢纽，与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联通，实现贸易便利化。 我们希望把跟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经济有关的那么所有的服务整体的带到海外，帮助当地建立一个生态的系统，能够自我循环、自我发展，最终的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真正是能够惠及当地的政府、当地的中小企业。 京津冀二乡28个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已持续3周。环保部最新通报显示，超过67%被督查企业存在环境问题，督查执法还多次受阻。环保部表示，将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促使企业守法成为常态。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环保部最新通报显示，截止到4月27日，强化督查组已检查5713家企业，其中超过3800家存在环境问题，散乱污企业达到了1234个，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和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达到670个。环保部环监局局长田卫勇表示，部分散乱污企业隐蔽在家庭作坊里，经常出现反弹，污染严重。 核心的就是要把这个小散污的给它准确的确定下来。各地政府到10月份的时候列错单子的，取缔不到，那就是你的责任；没列入单子的，后来排查发现仍然说属于你根本达不了要求的，也要追究你的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山东济南、聊城、济宁、河北邢台、山西阳泉、河南濮阳相继发生了10余起拒绝督查组检查、阻碍执法的事件。田卫勇说，部分企业为逃避监管出尽歪招，必须依法严惩。 拒绝执法可以处以罚款，对于阻挠执法，我们可以实施公安部门的5到10天的拘留，暴力抗法那就要判刑了。 猫捉老鼠式的环保监管困局如何打破？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承诺，将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 继续开展环境保护法14年活动，加大对重大环境违法案件查处力度。工业污染源全面限期达标，预期依法关停，对所有重点污染源实行24小时在线监控。 近日有媒体爆出，深圳部分3甲医院医生伪造病历，帮助不法分子医保卡套现。对此，人社部回应，将大力打击医保欺诈骗保的行为，完善医保定点机构的管理和退出机制，下一步还将研究改进个人账户的具体办法。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经调查，在深圳医保套现灰色利益链中，有部分3甲医院医生凭空开处方，不法分子刷医保卡拿药转售，套取现金后收取最高50%的手续费，再与医生分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立佳表示，套现行为表面看能拿到现金把钱用活，但提前消耗个人账户的钱，长远看会损害自身利益。 通过医保呢，居民的相互之间能起到一个联保的作用，因此呢，医保钱呢还是专款专用的，不是说医保卡呢也变成一个通用卡，里面钱多了把这个钱拿用在其他方面。从这个医疗保障制度的这个本质来讲，淡化了会消解了医保制度的保障功能。 针对深圳医保套现事件，人社部新发言人罗爱红本周回应，广东和深圳人社部门已经开始调查处理工作，人社部将完善医保定点机构管理和退出机制，从制度上堵塞欺诈骗保漏洞， 研究改进个人账户的具体办法，逐步实现监管对象从医疗机构向医务人员医疗服务行为延伸，促进医保监管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对欺诈骗保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5月1号开始，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3大运营商将启动新一轮提速降费，部分国家国际长途直播资费下调，互联网专线资费有望大幅降低。央广记者杜西蒙、张绵绵报道。 按照3大运营商已经公布的降费方案，5月后国际长途费用将有明显降低。中国电信就下调了73个国家和地区的长途通话资费，平均降幅达到90%，目前已经全部进入一元区，部分国家资费降到每分钟0.49元。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还特别针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漫游资费进行了调整。中国移动市场部副总经理包建一： 首批降价的国际长途有70个方向，在业务量上已经覆盖了90%。整个“一带一路”从原来有2元的、3元的，一律调整为0.99元一分钟。53个方向覆盖几乎80%的国家，实现推出流量的包天不限量的。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今年10月底前，3大运营商必须全部取消国内手机长途费漫游费。对此，3大运营商均表示，目前正对用户的资费套餐进行梳理，相关降费工作正在加速筹备中。 以知识的力量，倾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 英才。 请听第一位泥石流院士崔鹏采制，央广记者谢朝夕、韩民权。 告别了湿冷的冬季，四月的成都已是繁花似锦，空气温润。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崔鹏正向学生讲授着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研究现状。 我们研究的泥石流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结构，最小的颗粒或最大的颗粒大小这个级别要差。 眼前的崔鹏身材清瘦，目光慈祥，声音温和，而正是这样一位温和的老人和凶猛的泥石流搏斗了三十多年。 来来来，泥石流下来了，大家看远处还有大量泥石流倾泻下来， 快走走走。 泥石流如同恶龙，来势汹汹，其所到之处顷刻之间，公路像纸片一样被冲走，房屋像纸盒一样被揉碎。泥石流是我国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有29个省区、770多个县面临威胁。 所有的灾害都是跟人建立联系的，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灾害或应对灾害。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城镇规划或者重大工程的一些规划或设计，能够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 经过多年研究，崔鹏提出了准泥石流概念，形成了泥石流启动理论，对防灾减灾意义重大。他因此也被称为第一位泥石流院士。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从舟曲泥石流到宁南泥石流，每一次灾害发生的现场都留下他深深浅浅的足迹，忙碌调查的身影。2008年11月，崔鹏带领科考队在北川考察灾后重建，山中突降大雪，道路狭窄，科考队乘坐的越野车一滑就是几十米。紧急关头，崔鹏把有防滑链的车留给了其他队员，自己坐在了不带防滑链的车里。 我是带队的，那肯定是我跟驾驶员在坐这个车，我坐在他旁边嘛，他心里面至少不慌嘛。 灾害与人类发展相伴相随，而灾害研究却鲜有人问津。这冷板凳崔鹏一坐就是几十年，他走过艰难险阻，跋涉激流险滩，为的就是收获一方水土的安宁。崔鹏在用拼命三郎的精神书写和诠释着一个科学家的情怀与担当。 国家或者这个社会有重大减灾需求的时候，从事减灾工作的人都必须要去面对，要去勇敢地去承担这样的一些责任。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各级党组织以支部主题党日为有效载体，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让党支部活起来，党员动起来。央广记者林书，恩施台记者佟思维报道。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遵守党的章程。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的600多个党支部都会响起整齐嘹亮的宣誓声，各支部将缴纳党费、重温入党誓词、诵读党章党规、学习系列讲话作为支部主题党日的固定内容，激活党支部基本功能，也激发了党员的积极性。今年67岁的咸丰县老党员聂应良靠经营杂货店为生，自从社区开展支部主题党日，他一次也没落下，更是在社区的卫生环境整之中带头拆除了自家的遮雨棚。 我是老党员，也应该要树立一个党员的形象，还要积极地把它拆掉，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卫生，不影响使用。 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湖北省各党支部还结合实际设计自选动作，使主题党日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在武汉市，党员长青的大讨论在各个支部广泛开展。在荆州市，1.2万个党支部以寻访入党介绍人为主题，引导党员牢记入党誓言。截至目前，湖北省15万个党支部、383万党员每月至少开展和参加一次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全省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参与率均在95%以上。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忠赤由衷感叹： 通过活动开展，党内组织生活更加规范，基层战斗堡垒更加坚实，党员形象塑起来了，责任担当起来了，作风实起来了。 近年来，四川成都不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每一个家庭，形成社会大家庭的好风气，汇成最美城市风景。请听央广记者韩民权的报道。 这个孙大爷熟悉这个大佬呀，比我还熟悉。 在五河区玉林北路社区，不少居民正聚在一块开展讲故事活动。故事的主角是以前住在社区的一位老人赵运玉先生。雷池是赵老的邻居，这次活动他专门来到了现场。 赵老这个人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对我们后辈起到了正能量的作用。连我先不打麻将，我们就有时间去唱歌。 玉林北路社区党委书记向万军介绍说，社区通过挖掘家风家训文化，打造了家风银行品牌活动，包括晒家风、讲家风和评家风。像这样的讲家风活动每个月都会举行。 好的家风在我们这银行里面储存了，然后我们请了名人来讲，还有我们院落的自己的故事员也可以来讲这个故事。 近年来，成都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学雷锋志愿服务、做崇德向善少年等一系列主题品牌活动，同时还创新打造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夯实文明之基。如今成都已建成市级以上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校园和文明家庭1400多个。成都市文明办副主任陈永刚表示， 我们将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 新闻动车组，武警8611部队坚持用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建团育人，天津全运会产生首枚金牌，湘粤警方联手侦破特大网络私采诈骗案。请听报道。 武警8611部队志丹广场前，在这支部队的创建人刘志丹的巨幅雕像下，千人快板队正在进行学习主席讲话快板表演。在学习主席系列讲话中，这个部队坚持经常化、常态化，定期组织部队学习主席讲话挑战擂台赛，制作学习主席讲话广播专栏，每天利用半小时边练军姿边听理论。部队官兵一致表示，新颖的多媒体方式使习主席讲话入脑入心，转化为自觉行动。武警8611部队政委陈小莲， 近年来我们先后转战13个省市，圆满完成了西藏继续维稳、海关执勤等缉南选政任务100多次。面对改革强军的世纪大考，我们有信心、有决心交出合格答卷。 央广记者孙冲锋、张博洋，辽宁临海报道。 第13届全运会马拉松赛暨2017天津武清国际马拉松赛28号上午鸣枪起跑，来自河北队的王佳丽以领先第二名近3分钟的明显优势，用时2小时33分35秒夺得马拉松项目女子专业组的冠军，获得了本届全运会的首枚金牌。云南队的董国建以2小时18分44秒夺得了男子专业组冠军。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马拉松办公室主任水涛， 我们也想把这次全运会呢，来打造成全国马拉松的一个精品赛事。 央广记者贾立良，天津报道。 去年年底，湖南娄底新化县上梅镇一个经常有陌生人出入的居民楼引起了警方的关注。警方发现，这个房间里的人员常在社交网络向他人推荐一种名为实时彩的彩票，通过虚拟网络平台实施诈骗。同时，租住房屋的罗某红在网络上经常与一名名叫丁某宇的人联系，而丁某宇正是广东江门警方侦办的一起手法类似的电信诈骗案件中的关键人物。丁某宇设计制作了一个名为华泰国际虚拟网络平台的私彩网站平台，受害人的钱都已进入了嫌疑人的私人账户，网页上的增值盈利都是嫌疑人在后台任意改写的数据。 如果觉得他有钱，他提1万也放掉，那下步就套多一点嘛。如果他这是1万提出去了，下次有可能他会从1万或者从2万再想赢多一点。 3月29号，在公安部刑侦局的统一指挥下，湖南娄底和广东江门同时实施抓捕，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214名，摧毁诈骗犯罪窝点36个，查扣银行卡、电脑、手机等作案工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深挖之中。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澳门校友会成立仪式昨天在澳门举行，校友会呼吁校友弘扬伟大延安精神，凝聚爱国爱澳力量，为祖国发展和澳门的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来往北京和天津两地之间的旅客，特别是跨城通勤一族，5月1号起可办理和使用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优惠卡分为金卡、银卡两种，金卡乘坐1等座，银卡乘坐2等座，同时推出了9.5折、9折和8.5折3个等级的优惠。旅客可根据本人京津间的出行次数选择适合的优惠产品。 梦回江南大型寻亲活动昨天在江苏江阴举行， 活动由暖心联盟寻亲志愿者协会主办，八年来已帮助111个家庭团圆。 被誉为海上 F1 赛事极限帆船系列赛昨天在青岛拉开序幕，来自世界9个国家40位顶级帆船运动员在福山湾畔逐浪竞速。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眼下基因检测产品越来越多，某公司推出定制生物芯片，号称一次基因检测就可以知道孩子的天赋。 光明网提醒，目前连技术相对成熟的癌症患者基因组测序还不能实现完全准确，用基因测序预测一个人的未来和发展肯定不靠谱，没有疾病去查基因反而有可能泄露个人信息。 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一年来，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基本实现预期目标，税改越来越显著地发挥出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等作用。 经济日报认为，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才能助力经济实现稳中向好、提质增效。 北京市新版环境违法举报奖励规定已正式实施，提高了最低奖励标准，对重大环境污染线索不再硬性要求举报人提供环境违法行为照片或影响。 法制网建议，鼓励环保举报依法处理比奖励更重要，只有被举报的每一起违法行为都得到依法处理，举报人才会由衷感到欣慰，也才会由此催生出更多人参与举报的涟漪效应。 韩国民众昨天在首都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烛光集会，反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呼吁消除政治击毙。傍晚集会有50,000多人参加，包括100多名来自萨德部署地庆尚北道兴州郡的居民。集会者手举蜡烛，高喊撤走萨德，还我和平等口号。广场上非法萨德根本无效，立即撤走，危害和平的萨德等标语布满各处。傍晚集会由市民团体朴槿惠政权下台非常国民行动组织，组织者接下来还计划在5月9日韩国总统选举日前后召集各地民众在兴州继续举行烛光集会。 韩国海军昨天说，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当天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与韩国海军举行联合演练，演练以当前安全形势为背景，旨在加强韩美同盟的军事准备状态。 朝中社昨天说，韩国海军舰船近期频繁侵犯朝鲜西部领海，使得这一长期处于紧张的水域面临新的军事冲突危险。朝中社发表述评说，韩国侵犯朝鲜领海与美韩军演、美调遣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及密歇根号核潜艇等战略核打击手段进入半岛地区的举动在时间上相吻合。 亲切的丝竹之声，喧天的锣鼓唢呐，清亮的民族合唱，悠扬的华美乐章。4月30号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2017中央民族乐团花好月圆新春音乐会，与您一同品味中国人特有的乡音乡情，敬请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延新、郑兰，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劳动最光荣，欢庆5.1劳动节，福彩双色球送好礼，15亿元京东优惠券免费送，单票10元以上还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奖品抽奖，福彩双色球节日送福利。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